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大家新年好， 新年快乐。2014年的第二天，愿新年的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打你一脸雀斑啊！这个是今年的新年，估计大家上班的第一天哈，所以说来回顾一下，在元旦日啊、这个通常都会有一些庆祝的活动啊，或者比如说报纸都会发一个新年的展望啊，新年的献词啊，各国的这个领导人也都会说一些这个新年的计划，包括振奋人心的话。那在香港呢，大家就用一种比较特别的方式来庆祝这个新年的第一天呢，就是游行。 没错，那其实游行啊，包括上个月也有几位香港的年轻人是擅自闯进了解放军驻港部队的总部。 嗯， 有人就觉得这两大事件呢，好像是今年香港给全世界一个元旦新年的面孔。 嗯， 那其实呢，大家都知道，现在香港讨论的如火如荼就是政改。昨天也看到梁振英香港的特首在新闻当中也是说到，他在他的礼宾府当中呢是接见了几位香港的中学生代表，也是谈到政改的问题。他有这么一番表述啊，他说呢，我希望将来香港的历史书有这么一段的描述，就说呢，香港的普选是由梁振英，就是我任内所完成的。 嗯， 所以呢，给人感觉就是说，目前似乎我们并没有看到真正的核心的部分是展示在大家面前，但是看到呢，各方的力量已经在角力，甚至是希望谋求一种所谓的历史定位吧。那么在昨天由民政发起的这样一个元旦游行呢，是同样是以政改为主题，要求呢立即落实真普选，公民提名无筛选。那么在参与占领中环商讨日的第二阶段的团体的带领之下呢，由维多利亚公园游行到了香港的中环遮打道，那沿途呢也是高喊着反对西环筛选，我要公平普选这样一些口号。那么这样的一个游行呢，昨天是主办方公布的有三万人游行，也就是最高峰的时候这样一个数字，比去年的13万人其实是远远少于这样一个数字。当然警方的每年的统计都会跟主办方有些出入哈。警方说在维园出发的时候呢是有6100人，高峰的时期呢是有1.1万人参与。那么同样的还有另外的一些统计的机构，比如说港大的民调计划就说呢是游行数呢介乎在1.3万到1.6万之间。当然我们说打对台戏是最好看的，那这样一方呢似乎是有跟政府唱反调的一个感觉，同时呢也有支持政府的一些团体，比如说爱港之声昨天也是举行称政府嘉年华会， 对， 有支持政府团体和游行者进行一个对骂的场面，所以新闻上来说画面上是冲突感极强的一场好戏了。 是这个昨天的天气其实是不错的哈，按理说应该是一个游行或者户外活动的一个好天气，但是恐怕某种程度上出乎意料的是昨天游行的这个人数并没有大家预估的那么多。 对， 那很多人说这是为什么呢？是游行厌倦了吗？还是大家觉得这个对游行的这个诉求降低了呢？我觉得来纵观这一年的在香港游行的变化啊，当中最大的一个我个人认为是特点，就是这个爱港之声力量的这个崛起，所谓亲建制派的或者说支持政府的这个团体在往往也发起自己的游行啊，而且呢选择的日子也好，地点也好，甚至有的时候路线也好，和这个所谓反政府的这个游行啊往往是重合的。那一方面确实给警方制造了非常大的压力，警方昨天是三重铁马，就好像是一场足球比赛，主队和客队的球迷啊要非常严格的隔开。另外一方面呢，在最后的这个媒体的声势或者说它的一个宣传效果上面，的确也起到了一种对冲的一种作用。比如说你这个如果说昨天没有清政府的这个游行的话，那今天香港的媒体恐怕清一色你都要介绍说这个昨天所谓反建制派或者说泛民阵营的这个政治诉求啊，这样的话他们的这个声音就会比较多。那现在呢他们可能就 只能够占到一半的版面吧，好，这是一个基本上的做法。所以说我觉得这是香港游行模式的一个变化。以前呢这个游行好，要不就是清一色的比如说高喊这个特首下台啊，比如说这个50万人大游行这样的，你感觉是群体这样的。那现在呢你会觉得又不是一盘散沙，又不是完全的一边倒，往往呈现一种这个二元对立的一种形态。这个恐怕我个人认为啊，在接下来的香港这个政改进行咨询的这个过程中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当然我们说每年的七一和元旦游行也是香港的一种另类的传统哈。现在有种分析就是说，为什么今年的人数会比去年13万人少这么多，因为去年大会的一个主题呢，大家还记得是岛梁的一个主题，人家觉得非常的鲜明，所以呢非常容易动员市民。但是今年的民主派呢对公民提名的立场呢似乎是莫衷一是，也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立场，所以就比较难以动员市民上街。 这倒是。 还有个原因呢，说的是林郑月娥，就是之前政务司长，他在我们看到很多的电视广告啊，就是带领是政改咨询的行动小组，大家是有商有量的感觉。就大家会觉得这样一种柔性的方法，比较柔和的方法，让人觉得也是有希望的。我们可以再等待一下，说不定政改是能够向着香港人想象的方向去前进。 如果光以游行的人数作为指标的话，可以说政府方面哈，现在在推动这个政改咨询是有一些进展的啊。这个不管是宣传还是口径来说，建制派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口径，一直强调说，第一，大家都认同这是普选；第二呢，强调是在基本法的这个框架之内，也就是说他口径是统一在之前这个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这个李飞主任的这个口径。而在反对方呢却对这个问题的认同有一点这个莫衷一是，也导致了他们可能凝聚力或者说动员的力量哈，在昨天就稍微的欠缺一点。但是昨天这个民政发起了另外一个活动，就是这个模拟投票， 对， 就是让这个市民啊用，不管是到街站也好，我看到有许多年长的人就会到街站去现场去投票。有的人呢，年轻人可能是用这个手机的 app 来投票，来表达自己对于一个是这个香港那个公民提名的这一项这个无差别普选入闸的一个看法啊。另外一方面呢，恐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表达了对于民政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项，就是占领中环这个活动的一个支持。那民政昨天有一个预告说，如果今年要发起占领中环的话，可能是在下半年。 没错，但是哈，即使是所谓的民间全民投票，这个参加投票的人数呢，也是跟主办的人大家的想象是有一定差距的。那么最后呢是有一个统计，昨天是有超过6.2万的市民参加了这样一个所谓的民间全民投票。但是呢跟去年应该是前年了，2012年由港大民意研究计划他们举办的323民间全民投票呢，当时是有差不多22万的市民参加投票，所谓的选特首嘛。那所以呢这次参与人数呢也是明显减少的。但是呢中大的政治系的教授，也是这次占领中环的发起人之一陈建明就说，这次投票人数呢也是在他们预计之内。他就强调这样一个投票的目的啊，他其实是为了让日后的讨论更加聚焦。不过呢昨天游行还有一个看点，就是其实游行队伍呢在下午大概5点多钟的时候已经是抵达了终点中环浙大花园，但是没有立即散去，晚上呢还是搞了一个集会。而且这个集会呢大家是真的在演练，如果是发生和警方对峙的一个场面的话怎么办，也就是要响应这个和平占领中环这么一个理念的话，我看到有画面啊，电视画面是有几千个人可能是一起在演练，包括呢有几十个人是上台，就大家呢抱着头躺在地面上，甚至有一些小的贴士就告诉大家，当真的有一天警察要把你从地面抬走的时候，你要千万不要用力，就是让瘫软自己的身体，他说这个时候你的重量会增加， 完全的压在警察身上。 他说呢警察搬走你的难度会更加大。 这个我看他们采取了一个 实用的游行的 对实用的方法，一个是首先他是强调这个和平战中嘛，所以非暴力，所以他不会有任何跟警察对抗的方式， 说要怀着这个同情和理解的心情来 对他。比如说我看大家一起练习的一个什么动作呢，双手抱头蹲在地上，这个好像就是应对警方来拘捕的这个一个动作。还有一个增加警方把你强制抬走的难度，大家手挽手啊， 对， 一起躺在地上， 全身放松， 全身放 放松。哎，我真想这个警察估计也要训练一套新的办法才能够把这么多全部捆绑在一起又躺在地上的人一次性的挪走哈、啊、这个恐怕也是一个新的抗争技术来着，非常的有用啊。但是占领中环哈、啊、目前这个活动虽然说已经有讨论了一年，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在今年的下半年，我估计到随着政改的这个政治的咨询进行的情况，今年的7月1号恐怕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分水岭，到底会不会发生这件事情就要看这个今年的下半年了。好了，这个恐怕香港人哈对2014年最大的这个期待啊，或者最大的一个关注，就是香港的这个政改的咨询。那么政改的咨询呢，将会分为两部分，一个是香港立法会的这个委员的普选，另外一个呢行政长官的普选。当中呢主要争议哈，一方面是到底要不要有功能组别，第二要不要有特首的提名委员会，这是现在的两大争议。那三地化新闻今天除了香港之外，我们也为您关注到内地、台湾乃至全世界的这个领导人的新年献词，以及各地哎大家是如何迎接新年的。先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我们来听到在1月1号，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新年献词的一部分。 我们即将迎来充满希望的2014年，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在这里，我向全国各族人民，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向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向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朋友们致以新年的祝福。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的这个元旦的电视演说，可以说是哈、新年贺词。那在这个主旨的内容，如果要归纳一个标题的话，恐怕还是中国梦哈、这个2014年继续中国梦。当然在这个实现中国梦的这个路径方面哈、还是强调了跟今年三中全会以及后续一系列的这个决议有关，是强调一个改革的道路，要推进改革，使国家变得富强，使社会变得公平正义。好，那我们在习近平的这一番电视演讲当中，恐怕有几个看点。一个当然是这个语言还是延续了这个习式的大白话风格，就使用了所有老百姓都能够听得明白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另外如果看到画面的话非常关心的，就是以前的这个电视演讲呢恐怕没有太多的背景， 没错。 那这一次呢是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哈有一个呈现，甚至感觉有一些居家的这个办公室的场景，后面是一幅 孩子的照片、 对，后面一幅是这个长城的这个画，然后呢书架上有一些书，还有一些家庭的这个照片，这个呢就已经比较和国际标准接轨了。你看这个奥巴马的这个演讲哈，通常也都会看到一些家人的照片啊，放在这个案头哈，也多了几份人性的这个气息。那当然了，有一些中国特色，比如说这个桌上的几部电话哈，其中有一部就是很有特色的红色的电话，大家都想这个红色电话是不是想打到哪儿就能打到哪儿。 其实他这应该也算是习近平任内的第一份的这个新年贺词了。那么在这样一份新年贺词当中，大家还会，我看了一些媒体了，他就会数说他到底多少次提到过改革，包括是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描述文革。那也会跟往年比如说他的前任胡锦涛，再前任江泽民有过一些对比，就是他们的一些新年贺词当中呢会讲到比如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啊，邓小平理论啊，三个代表这些 有些 治理论的这个 术语、 啊、 甚至是经济当中的一些术语、但是习近平呢他就没有这些话，也没有是提及、所谓的社会主义和前任领导人的一些政治理论、但是呢大家跟朱明奇强调的一样、我们通篇感受到的依然是中国梦将来要怎么样去实现，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怎么样最大程度落实公平和正义。 没，这个公平和正义好在北京，其实今天我注意到有一条新闻的这个标题啊，北京的这个法务系统哈，在新年搞一个叫零点报告哈，就是这个政法的包括公安啊包括司法部门的这个各个系统在零点的时候搞一个汇报，今年呢就已经少了劳教部门的这个牌子了哈，说是北京的这个劳教的人员已经全部被释放，那取而代之的呢就是社区矫正，哎，这个是一个新的系统，类似于之前我们在这个孙志刚案之后的这个收容遣返系统，现在被社会救济这个系统来替代，那恐怕要数去年的，我觉得在中国法治上最大的一个可以说是进步吧，应该就是这个劳教的这个被废止了。好，在台湾我们来听一下这个马英九，马英九昨天也是发表了他的这个新年献词，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非常清楚大家都关心经济，而经济好不好是民众生活过得幸不幸福的关键。在今年的第一天，我要向所有的乡亲承诺，政府有决心把拼经济当作今年最优先最重要的工作。唯有打破僵局，加强两岸经贸合作，同时我们也要适时因应中国大陆的经济转型，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两岸产业合作，才能有助于台湾拓展大陆市场，也比较容易与区域经济整合。 好，我们刚刚听到是台湾领导人马英九的新年献词、啊、 更加直接了，已经不用 做梦了，就是经济， 直接拼经济， 就是拼经济、这个拼经济的这个提法其实陈水扁时代也提过哈，但是当然了，你说归说，最后效果能不能够拼得成功哈，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马英九恐怕他更有一个优势，就是他在两岸关系上面他相对来说拍胸脯的这个本钱稍微的比、至少比陈水扁要多一些哈，是强调说跟大陆的这个经济的整合，甚至是直接提到了依照这个大陆的经济转型哈，来寻找台湾未来经济的出路。那在具体的做法方面呢，他有提到邀请是这个前台湾副领导人萧万长出面来领导一个小组。那这个萧万长在台湾一直在经济界啊，或者说在这个经济工作能力方面一直都是很有口碑的。现在也是请他年纪这个挺大的了，重新出山啊，相信也是经过一番考量的一个决定。 倒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你可以比较一下领导人。如果出来致辞之后呢，各地的媒体，各大的媒体，不管是官媒和民间媒体也好，大家是用什么样的语言是进行加持呢，还是说来给你泼一盆冷水？我们看到在习近平发表这个新年贺词之后呢，不用讲了，官媒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当然是对这样一篇贺词是大家赞赏，也是更加让老百姓坚信中国梦是有实现的一天。但是看到台湾的中国时报，我就看到一篇社论哈，就是根据这样一个所谓的拼经济这么一个大的方针，那么中国时报呢他们就开始泼哪盆冷水呢，就说江宜桦，也就是台湾的 行政院 长， 他就暗示呢内阁要改组了，立法院和媒体他们马上就开始做什么文章呢，就是希望江宜桦和马英九大刀阔斧调整人事，要展现这个所谓的政治新迹象。但是呢媒体就说，今天呢已经不是所谓的这个威权时代，施政的绩效呢你不在你的规划能力，为官成败呢也不在你有没有魄力，政务官的平庸化的结果呢谁当官都差不多。他说马政府拼经济成效不彰，从陈冲到江宜桦两任的行政院长任内推出的振兴经济的措施呢多不胜数，大大小小菜色是不断的出炉、但是始终都没有办法扭转经济低迷这么一个劣势。那怎么样看到政府拼命努力但是又让民众可以看到成绩呢？ 这个中国时报说执行力不彰才是最大的关键，其实是还是对这样一个政府 不是你没有决心，不是你没有决心，这个时候其实有点意思，就是说真的是没有能力不足的这个意思， 这个实在是跟内地太大的不同 了。那这个我相信也是台湾特别的这个媒体环境的影响哈。这个马英九在跨年的这个活动很有意思，有一位这个现场的这个主持人啊说现在请这个马总统下台，请他其实走下台来发表 演， 说现在马总统开始下台， 这个立马双关了 这个现场的所有人都笑了，所以这个马英九也非常的尴尬哈。还有另外有一点就是他的这个语言哈，大家注意到马英九之前的有演讲当中每次都说啊各位乡亲，各位乡亲，这个让这个大陆的或者在香港这边听起来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叫乡亲乡亲呢？这个佩芬他们之前就说啊，这个是台语里面其实意思就是老百姓的一个比较口语的说法。这个乡亲并不一定是指山里的这个同胞。好，这个是在内地跟台湾好，我们所听到的这个领导人的新年的献词啊，可以说尽管。大陆的习近平这个已经是相比来说非常白话的一个新年献词了，但是跟马英九的这个内容直白相比啊，还是显得比较的书面的语言哈，这个也是不同的政治传统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除了中文世界的这个新年献词之外，我们待会儿回来再继续听到其他国家的这个各种语言的新年献词。稍事休息，三立华新闻待会儿继续。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这句话用俄文这个法文德文怎么说，我们来听听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到底是怎么说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过去一年俄罗斯被迫面对各种的问题，接受严峻的挑战，包括伏尔加格勒的恐袭以及远东地区的大型天灾，但俄罗斯不会动摇。 Мы склоняем голову перед жертвами жестоких терактов. Уверенно, жестко и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продолжим борьбу с террористами до полного их уничтожения. 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发表新年讲话，表示2013年可能是自乌克兰独立以来最困难的一年，相信乌克兰人有足够的智慧和爱心把矛盾放下，选择互信和对话的道路。 Майдани та національні круглі столи.Політичні суперечки та відвертий діалог. Ми йдемо шляхом порозуміння та національної консолідації. Шлях цей надзвичайно тернистий, але пройти ми його маємо спільно. 另一方面，法国总统奥朗德除夕夜发表新年讲话时表示，经济危机对法国的打击比政府预计的要严重。 Mais l'année 2013 a aussi été difficile pour beaucoup d'entre vous et pour le pays.Parce que la crise s'est révélée plus longue, plus profonde que nous l'avions nous-mêmes prévu. Et nous en avons payé le prix, avec une croissance faible et une succession de plans sociaux. 而德国总理默克尔发表新年贺词则强调，德国的发展依赖于整个欧洲的进步，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永久解决欧元区债务危机。 Dabei wissen wir, dass die Fortschritte unseres Landes stets davon abhängig sind, dass wir auch in Europa vorankommen.Und die Staatsschuldenkrise tatsächlich dauerhaft überwinden.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世界其他国家的领袖哈，在新年的第一天都对各自的国民发表什么样的感言哈，基本上这个都是跟各国所在经历的这个时局以及它的政治经济的处境是有紧密关联的。那其实除了政府首脑之外，我们另外还 关注的就是媒体哈，通常特别是平面媒体纸媒都会在新年第一天发一个新年献词，我相信内地的这个读者听众对这个一定都不陌生，这个在去年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应该是差不多就在讨论这个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的事情，所以真的是过了整整一年哈，让人也很好奇今年的南方周末又写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应该是在这周还要即将出刊的这个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叫做三十而立， 应该就是今天出刊了， 对，应该是今天哈， 一月二号， 对，他说今天是2014年的第二天，今年是我们创办这份报纸的30周年，每当新年我们都在这里为你祝福，也在这里向你剖白，剖白是为了沟通，沟通是为了理解，理解是为了共识，共识是为了同行。今年呢，我觉得这个南方周末的通篇献词读起来哈，以前哈都是这个家国情怀啊，对于国家对于社会有很多的寄语，但今年的这一篇三十而立更像是一个对于自己的一个这个告解，或者说对于自己的一个剖白。哎，他说我们时而宏大叙事，时而犀利平息，但视线从未远离那些在大时代中悲欢沉浮的个体命运，我们从来无意去做先知、导师、法官、卫道士，无意去做其他任何角色哈，这个而且他当中也提了一句话让人觉得隐隐的有一些怎么说，有一些异样，他说提到了说哎，很多人哈、啊、这个选择跟我们相伴，而如果你们离开呢，我们也可以理解，这个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哎，在今年南方报业集团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向警方啊提供了一份证词，这份证词是关于什么呢，就是关于去年在2013年的这个年初，发生在广州大道中289号大院门口，聚集了这个大量人群。当时这个在去年的一月六号到一月九号期间，其实是对于南方周末新年献词被篡改这个事件的一个群众自发的一个声援。但是啊、现在这个警方是在对于事件的两位组织者刘远东以及郭飞雄在进行一个追究，而这个南方周末所属的南方报业集团，我们根据网上这个公布的消息已经向警方提供了这么一份证词，这个证词我是看到有一个图片啊，是一个南方报业集团红头的公文的形式出具的，说2013年1月6号至9号集团所在地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大院门口聚集了大量人群，对集团正常的工作秩序产生了较大影响，人员和车辆的正常进出受到妨碍，为此集团不得不开启平时关闭的东西南路的侧门，以分流人员进出，集团一些会议活动被迫取消。哎，很多人听了以后觉得不是滋味，这明明是来声援你的呀，你现在说你的工作秩序受到了这些人的影响，哎，这个是不是有点恩将仇报的意思呢？ 嗯，其实对于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大家每一年都非常的关注哈，尤其是在发生去年这样一个所谓的献词事件之后。 嗯， 但是今年我听到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往年在新年献词当中输送的所谓的启蒙的心态，在现在呢终于叫做完结了。 是， 但如果说到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肯定是有几句话立刻会浮现出来，比如说让无力者有力啊，让悲观者前行啊，在至少在大时代中做个坚强的小人物， 让阳光照在你的 脸上，没错，类似这样的话大家是能够脱口而出的。其实呢报纸的新年献词尤其是内地的媒体哈，就一直作为所谓的皇冠上的明珠，就是也会强调和重申办报的一些价值观， 情怀， 没错，价值观。你在献词的操作上呢也是市场化的报纸它区别于党报的一个地方，但是哈，也是一个资深的评论人，就宋志彪他就说，他说从今年看呢，新年献词它呈现了瓦解的样貌，这也意味着呢，市场化的报纸所谓的同呼吸共命运的新年献词走到了它荣誉地位的尽头，可以说呢，他是对新年献词，不甚满意吧。他说不客气的讲呢，在现在的办报的环境之下，你无论是管制也好，还是媒体的格局也好，新年献词的意义呢都无所依附，前者呢是在倡导价值观的时候让新年献词遇到了瓶颈，咽喉都被扼住了，后者呢是阻挡了报纸的前路，让献词的骄傲失去未来的指向。他说进退失据啊，献词萎靡，倒是哈，在这样一个献词所谓的瓦解的这么一个调调之下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在上海的报业也是发生了一些， 上海的报业今年有这个惊天动地的变化， 比如说有一份15年历史的 新闻晚报， 新闻晚报开始休刊了， 对， 而且这个休刊的决定非常的匆忙，可以说呢仅仅是提前一个礼拜才让大家知道这份报纸终于结束它的使命。 嗯， 而且呢据说哈，在上海的一些报摊，本来这份报纸的销量也不是很高，如果真的是高的话也不会走到这样一天，这样一个命运，大家呢以前不怎么买这份报纸，但是听说一个礼拜之后它就退出历史了， 嗯， 于是大家纷纷去抢最后一份报纸，说拿来收藏。 嗯， 但是同一时间又会看到东方早报，其实我们在早新闻读报时间也是，以前是读到这样一份报纸的， 嗯， 这样一份报纸他们是花大手笔，据说有几个亿的资金， 嗯， 是融合到一起，但是具体要做什么他们说只知道是新媒体一个计划的格局，但是具体怎么做， 嗯， 其实他们也不知道， 是， 但是让所有的人闻到一种气味，就是说可能是传统媒体的所谓的一种末日是不是慢慢的走进来， 嗯， 新媒体的明天究竟在哪里，这是目前所有的媒体人都在问的一个事情。所以呢大家会看到一些传统的，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新年献词当中启蒙的意义， 对， 会不会也会因为这些新媒体的冲击也慢慢的淡化。 我作为一个读者哈，我相信不少人跟我有相同的感觉，以前，你确实需要从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中去寻找一些意义，去寻找找一些启示，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并不缺这样的启示。你要说南方周末的类似的献词这样的评论，在今年中我们经历过很多这样的时刻，所以说并不依赖这样一份报纸，或者说这一份报纸它已经不是唯一的一个启蒙者。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启蒙哈，已经完成了它历史的一个使命。所以你说今天纸媒的一个没落也好，南方周末献词已经瓦解也好，这是一个当然本身有一定的这个悲剧的这个效果，但是对于这个社会来说不见得完全是一件坏事，说明大家其实已经不是那么依赖一份报纸一篇文章对于一个社会产生的这样的作用。我想我们的渠道会是更加的多元像这个思想的这个来源好会更加的多，这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好，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篇新京报今年的新年献词，他们的标题呢叫做我们行进在同一条船上，在开篇呢就非常直接地提到了，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没有比雾霾更能让中国人体会到什么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了，经验、理智与常识都在年复一年地告诉我们，只要还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谁也无法逃离时代的风浪，因为我们漂流在同一条峡谷，因为我们行进在同一条船上。最后呢，他这样写道说，如诗人所说，小小流萤，宇宙间所有的光亮都是他的亲人，他冲破了黑暗的束缚，仅仅因为服从了内在的力量。而中国社会的内在力量就是每个人想过自由且有尊严的生活。回溯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观念，而观念的核心就是明辨是非。一个社会有了真正的是非，它就有可能再次出发。这样一番话呢，可以说也是挺白话的，不像以前南方周末的献词当中呢，好歹都会挺文艺的，挺是有一种沉重的感觉。但是这样一篇呢，也是我觉得是能够说到大家的 新年献词的南派和北派了，这个是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刚劲的北派新年献词。 好，那这样一个新年献词，不管说有没有真正表达出你自己的心中所想，那它总算也是做媒体人对于中国未来的一份期待。 好，在今天的全媒体呢，我们关注到也是在香港本地的一个新闻，在内地也是传播了这个很多了哈。这个是香港呢有一个组织叫做香港人优先哈。这个香港人优先呢，恐怕粉丝也并不是特别多，他们在 Facebook 上这个主页我看了大概有700个粉丝这样子，但是他们搞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有派了4-5个他们的这个成员呢，在上周是到解放军驻港部队的中环军营啊，也就是解放军总部去进行一个示威。那手持的呢，我们现场看到的这个画面跟图片呢，是一个港英时代的一个香港殖民地的区旗，那他就在内地被很多人就描绘为是一个港独的一个分子。那说实话哈，这个香港人优先这个组织，他是反 解放军驻军香港，但是他并没有，至少我没有看到他有明确提出任何关于香港独立的任何的这方面的这个诉求，但是很难不让人产生这方面的影响哈。所以你对于这个事情你觉得怎么看呢？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可以拨打18723346。再补充一点哈，其实他们手持这个殖民地时代的港英旗帜去到这个驻港总部之后呢，他抗议的是兴建中环所谓的军用码头。 哎，对， 他们高呼的口号呢叫做解放军撤出香港。那目前呢，是我们看到新闻是警方在昨天，也就是在元旦游行的开始和结束的时候，是拘捕了其中几位的成员。那依据的法律呢，是涉嫌触犯了公安条例第245章的第38条，也就是说在无许可证的情况之下进入香港的驻军禁区。那么现在看到有专人士分析说呢，根据这样一个法律如果是要判刑的话，最高是可以判2年。那么针对这样一个事件你怎么样看待？你可以从这个原因上面，或者说警方目前的举动，以及他们这个深层次能够反映出香港的一些社会面貌吗？欢迎你从各个角度来发表你的感想。 再重复一下，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346。好，我们听首歌马上回来。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这个香港有反政府人士哈闯入解放军驻港总部抗议示威，是抗议呢这个解放军兴建码头，他们是高喊口号要求解放军撤出香港。那这个组织呢是一项的诉求是叫香港人优先哈，一直在内地跟香港所谓这个中港矛盾的问题上是有激烈的表达，同时他们是在抗议当天呢扯着港英时代的殖民地的这个龙狮旗啊，可以说是牵动内地非常敏感的一根神经。 那目前呢这个警方已经，而且是警方这个中区的重案组已经接手。那么在昨天元旦节游行的前后呢，是拘捕了其中的几位涉案人士。来问问各位，你是怎么样看待这样一个事件的？好，首先 来自香港孙小姐。孙小姐您好。 你好。 哎，孙小姐您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首先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 是，新年快乐，谢谢您。 谢谢所有的解放军在香港的服务哦。很对不起啊，有这些人就在搞乱。因为那些人，我想后面一定是有一些不好的团体在做工作的，所以他们人数虽然现在不是很多。可是我想有智慧的中国人应该想一个办法，在香港的 marketing 做好一点。以后就是要是这些人呢，什么国家的背景都有啊，有一些是不满政府的，有一些是不满什么都有。所以我现在只可以说一声对不起那个解放军，他们在香港的贡献那么好，可是还是有人出来搞事。所以以后我想这种事情应该受到政府的警察那边的重视的。 好，谢 谢 孙 小 姐哈。就不过我想孙小姐也没有必要，这个作为个人也没有任何的必要这个道歉，这个毕竟只是个别人士的这个行动。 是，但是我们听出来哈，孙小姐意思说她并不能代表广泛的香港人，只是个别人从中搞事儿哈。香港的张先生。 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张先生是刚从上海回来是吗？ 还没有，还在这个还在上海。 还在上海。好，那请您发表看法。 哎呀，我只能用四个字，那义愤填膺。 啊、哦， 我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非常非常的痛恨，怎么香港会出现这样子一个？但是也不奇怪，透过现象看本质啊。那么，香港呢？现在不管是的一批都是零，所以香港对年轻人的教育啊，确实是有问题。好了，我们不说个教育，你这几分钟我讲不完的，你讲两个小时我都讲不完。中央对政府对香港太仁至义尽了， 不管你是优惠政策也好，因为我本身就是做进口，对我们香港的这些商人非常非常照顾。好，我们不说商人，我们就说对香港的吧。香港政府不向我们国库交税，大家都知道的。所以你看香港这亮丽光鲜富裕都好了，如果说没有中央的支持的话，就是一个臭港府城。另外我再讲一些数据，60%的这个香港的股市的公司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地啊。然后呢，就是除了税不交以外，因为然后呢，每一年有3000多万，今年是3500万的游客到香港去，贡献超过10000亿的这个港币。 嗯， 你香港有这个祖国来支持你，我们香港政府应该是最好。其实不是这样子，你看我们所有政府所有的政策或者啊，一到立法局，他马上就。你政府支持了，他反对。 好的，非常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好，今天时间有限， 是在上海，但是对这样一个事件，他也是痛心疾首，义愤填膺。 好， 来听听 北京的郝小姐。 郝 小姐先吧。郝小姐，郝小姐您好。 哎，你好。 哎，您怎么看这样事情？ 嗯，就是首先这几次事件发生的时间都是在比较大的节日这段时间，所以。嗯，就是可以看出来，就是想引起注意的这么一个目的。然后另外也是没有大规模的来组织，就是也是个人行为，就是我觉得是没有，不是具有代表性的行为。 嗯、好。 然后另外再看这几个人的年龄区间，其实基本上都属于中青年或者是甚至是中少年，所以就是比较容易被煽动的这么一个年龄段。所以他们是不是有人在控制？其实这个事情。也是值得去思考的。 好，谢 谢 郝小姐。 郝小姐表达她一些疑问哈。接着是 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你好。 哎，这个请您可能要快速的表达了哈。 哦，这个我觉得对社会不满的时候，人们都爱怀旧，是吧？大陆人不还怀念毛泽东，还怀念文革的吗？港人怀念97年好时光，我也能理解。出了这事儿，我看中央政府、特区政府还比较理智，相反我们那些网民和媒体倒挺过激的，说把这些人抓进去。给他们劳改，抓进大陆监狱是吧？ 现在已经没地儿劳改了。 啊，对啊，而且呢，港独分子其实很少的，他们这种大吵特吵，我媒体跟着起舞，反倒让他们出风头，我觉得真没必要。而且我们相信港人爱国，能选出代表人民利益的特首是吧？ 嗯。 而且呢，香港人民，你给我们做个榜样，我们大陆的还指着你们的民主的推动我们进步的。 嗯。 元芳，你说。是吧？还 是你 说 好，谢谢赵先生。 谢谢赵先生 啊， 人家觉得这样一种情节哈，赵先生觉得可以理解哈。最后， 沈阳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哎，好，这个今天时间不多哈，请您抓紧时间发表看法。 好，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有你的诉求，我有我的底线啊。那当然，你可以在你的这个表达你的政治意愿的前提下，你要遵守一个底线，不能够这个因为这一阶段的这个。爆发出这一系列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举动啊，那我想通过这件事情也在试探我们的这个中央政府，包括香港的政府，这个政府的一个体系啊，这样如何来面对这样的问题啊？那我想这也是警告啊，接下来的一系列措施和举措应该是保留在什么样的一个范围内来进行诉求？ 好，谢谢沈阳的孙先生，谢谢您。 其实据这样一个香港优先的成员还介绍过说，这仅仅是一个热身，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快闪的活动。 在警方目前拘捕的这几位这个参与者当中呢，我注意到最小的一位哈，一个陈姓男子，年纪只有15岁啊，这个确实年纪非常小，还没有成年。那另外方面呢，可以说解放军的一个应对还是比较克制的，第一时间是报警处理。现在所有的这个事件呢，都是由香港警方在跟进，那中央政府也是表达了关切哈，是确实这个解放军的驻港部队确实是一个中央在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而且部队本身它的这个敏感度又比较高一些。 是，那香港社会怎么样解读，会不会引发所谓新一轮的这个中港两地民众的一些矛盾，好，我们再拭目以待。 好， 非常感谢今天各位打进电话来，我是樊素， 我是朱明奇， 拜拜， 再会。